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沪指再次收跌，八月惨淡收官。新个税法案通过，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海淀西北望共有产权房申购，北京非京籍比例分配不再一刀切。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顾赵立勤先生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是怎么回事。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本周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股市的表现可以说是惨淡收官。两市低开低走，盘中在金融股的带动下探底回升，沪指一度翻红，午后再度震荡下探，至此沪指已经连续4天收跌。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0.46%， 报2725.25点，成交1148亿元。深圳成指下跌 1.02%， 收于8465.47点，成交1337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 1.56%， 报1435.2点，成交402.6亿元。整个八月，沪指下跌 5.25%， 深圳成指下跌 7.77%， 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 8%， 已经连续5个月下跌。盘面上来看，银行券商板块今天逆势上扬，家电、酿酒、旅游、食品饮料、传媒娱乐等板块都走弱。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顾赵立勤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赵先生您好。 你好江路，大家晚上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以及最近的连续下跌？ 本周这个周一有根阳线，完了就连续阴跌。 嗯，是。 周线还是微跌的，五大指数全是，倒是跌幅不大，因为有那根阳线撑着。 嗯。 但是全是绿，这个绿的周阴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进一步萎缩，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这个低迷的标志。 那么大盘我觉着还是我上周说的那样啊，银行这个小脉冲啊，经常有点小幅度的脉冲，也就一两个点，1%。跌多了，跌急了，或者拉尾市啊，或者那就救一救啊，但是基本上是只守不攻啊，防止跌深啊，跌多 也能挣点买菜钱 而已。对，卖菜钱都够呛。就是说防止呢那个这个跌太多。那么今天这个日子是中报结束日， 是 这是我的这个一贯的观点，就是报告期一定要注重业绩啊，报告期以后啊，离下一个报告期间歇期啊，就是题材的天下了。但是这个报告期呢，是说实在是四个报告期，但是一季报跟年报是重合的，所以半年报非常重要。年报也重要啊，三季度报就无所谓了，十月份报三季度报，七八月份报半年报啊。某些方面这个泾渭分明的这个板块轮动的这个特点，这个半年报比年报还要明显，还要直观突出。为什么？年报是理论说是一至四月的都是年报啊，四月份是一季度报，所以说是重合的。你抻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以后它就那个界限就模糊了，该炒什么不该炒什么。这七八月份的中报呢，它就俩月，所以非常明显的，就跟去年似的啊。去年而且我说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虽然是七月到八月是中报期，但是提前炒作提前结束，什么叫提前炒作？七月一号开始公布吧，在6月15号、6月20号开始了，8月31号结束吧，今天结束吧，提前十来天也许就结束了，那么这就是这个炒作的习惯啊。去年就是非常明，其实年年如此啊，我发现没几个人总结这个经验。去年我给他总结的就是说年报期间，那不是中报期间啊，6月20来号、10几号，一直到8月10几号，就是绩优的，就是涨价的，就是大幅增长的。当时是什么？有色，有色的事儿，今年没有色的事儿。有色、煤炭、钢铁、化工，啊，那么今年前期也是啊，对，没有有色，但是有煤炭、有钢铁、有水泥， 供给侧改革受益股。 工程机械这些个强周期的，都是业绩大增，市盈率非常低，10%，而且还有大增长的，但是我多次提醒大家，上期也提醒大家，一到这个临近这个八月底，这些个就要退潮，就是角色变了，那么包括昨天你看下跌的都是什么？水泥、钢铁、煤炭、工程机械报的相当好，都是这个也不行。 所以 那么今天最明显的就是消费了。 是的，今天的这个格力电器啊，尽管出了这个分红预案哈，业绩增长也不错，结果呢跌了4个多点，是吧？ 是， 好像市场不是很买账，您怎么来看？ 这是35%的增长。跌完了今天4-5个点，盘中跌7个点吧，那个跌完4-5个点才市盈率才9倍。另外分红更亮眼，每股分6元，一共董小姐拿出36亿来，够大方啊，分红。但是为什么也摆脱不了下跌的这个魔咒，就是股市这个规律，见光死。业绩好真好，增长真增长，市盈率真低，但是它还是，虽然前期啊离最高点也是有一定的下跌幅度了，但是这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得比啊。你跟那个连绵阴跌的那些个孔雀东南飞啊，这个一泻千里的啊，那些个超跌股有的跌2块3块的了，那你就算是高高在上的了。所以这个补跌，那市场人士，你今儿一问为什么他们跌啊？千篇一律，业绩不达预期。对，一例不达预期，那个增长见点缓，但是还是增长的，个位数啊。 但是相当多的都是业绩大增啊，你钢铁煤炭也是这样，格力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就是这规律使然。 嗯 啊，到日子了，见光死，该见光死了。 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最终它的股价还会跟它的净利润增幅保持一致呢？ 这个我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就是跟大家一再说，我把这3500只股票分成三大类， 嗯， 一个是周期类，一个是新兴产业类。新兴产业类，你比如说5G 芯片， 嗯， 啊，周期类就是钢铁煤炭这个强周期老的新兴产业， 嗯， 还有一个消费类，消费类就是酒啊、药啊、食品饮料啊这些个，它这个意思不一样啊。周期类就是回到原点，而且非常快的周期转换，现在。那么它是长期拿也没得戏，就是一波下来就完了，一波下来又完了，它倒毕竟是夕阳产业。 嗯， 但是消费类是不同的，消费类说句这个什么的话，就是45度角啊，永远这个尤其是龙头啊，它这回一调，你就说你现在买可能龙头，你但是你值不当的，下回炒作最快也得年报时再见了， 嗯， 三季的报也无所谓的事儿，哎，所以你这个应该等等啊，等等他们调完，现在就是剪刀差的问题，缩小剪刀差， 嗯， 超跌的啊，该轮到他们题材股连绵阴跌了，该谈谈了。 好， 嗯， 谢谢赵立新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好，谢谢，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盘后，民胜指数纳入 A 股权重提升正式生效。专家表示，随着 A 股对外开放的稳步推进，下一步 A 股被纳入民胜的权重或将进一步提升。此外，增量资金也有望超过预期。半年报披露收官，3539家沪深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报的业绩，上半年净利增长 14.4%，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上半年有26个行业实现了净利同比增长，仅农林牧渔和电子行业净利润下滑，其中钢铁、建筑材料、商业贸易、化工和国防军工整体净利润增长率居前，均超过 40%。 从盈利能力来看，食品饮料、休闲服务、医药生物、建筑材料和纺织服装行业上半年毛利率居前。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有所下降。信托行业上半年业绩情况也基本浮出水面。综合数据来看，信托行业的马太效应正在不断的强化，行业头部公司及排名靠后公司的差距在加大。同时受到股市下跌影响，信托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浮亏增加，也导致了部分信托公司营收出现下滑。我们再来看保险公司， A 股上市的保险公司的半年报也已经披露完毕，备受行业关注的险企经营情况也随之出炉。从数据来看，四大险企寿险新单都下滑，业绩表示那么今年开门红的影响是对他们来说比较的大，不过总体来说呢，续期业务还是比较坚挺的。此外，之前备受四大险企钟爱的人海战术在今年上半年也有所改变，在代理人的管理方面进入了提质增效的阶段。今天下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经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至此7次大修之后的新个税法正式亮相。从10月1号起，个税起征点确定为每月5000元。此外，新个税法规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的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将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另外，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扩大 3%、10%、20% 三档低税率的集聚，缩小 25% 税率的集聚，30%、35%、45% 三档较高税率的集聚保持不变。 北京市海淀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项目永亮家园昨天开始申购登记，项目位于海淀区的西北旺镇，总套数2141套，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37800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申购与以往项目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把供给非经济房源数量一刀切的划定为 30%。 业内专家分析，永亮家园项目开通往申的时候，结合海淀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项目申购登记家庭数量等因素综合确定，这意味着北京共有产权房分配的比例不再一刀切，而是根据各区各项目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明天起，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在京居住证，受理条件是港澳台居民在内地或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申请居住证。未满16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居住证。为方便办理，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市16个区相关户籍派出所设置了304个受理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营销员渠道业务总监叶景新。叶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呢要和叶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保险的增值服务哈、其实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有所忽视的一块服务。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特意把这一块着重的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哈。一般大家买保险可能关注的就是主要的服务是吧，我们这保单里所写的内容，但殊不知呢还是有很多的增值服务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其实我们谁都不愿意发生，但是这样的案例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王女士在某个国家旅行前买了一份旅行意外险，那么在这个国家旅行的时候突然发起高烧，而且呢胃疼短时间内恶化，当地就医无效，随后呢搭乘医疗飞机回国，但由于病情耽误了几天，身体情况不稳定，经过一系列的抢救，这名女子呢最后呢是去世了啊。那如果说她购买了一些保险，这个保险当中又含有一些特殊的增值服务的话，也许他的这种疾病就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救助啊。我们也请叶先生说说哈、像这种情况有哪些方式可以避免。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借主持人刚才这个案例这个话题呢谈一谈和保险保障相关的这个增值服务啊、这个对于每个投保人来说这个利益相关。那么像这位朋友投买了旅游意外险，回来以后没有，由于没有及时这个救治及时，也没有这个得到这个相应理赔，所以呢，那么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呢，它主要是保险可能也没有买对，或者是在买的保险当中呢，没有含着这个国际救援国际医疗救援这样一个服务内容。 国际医疗救援， 救援对， 你看他买了这个旅行意外险啊，是吧？他出国玩嘛，他有这个意识啊。但是您怎么说他可能还没买对呢？ 这个各个公司的保险公司的这个相应的旅游产品的这个所含的保障内容完全不一致啊。有的公司呢就本身就包含了国际救援这样一个服务的 功能啊，有的公司呢就没有，所以大家看的有的时候保险产品会啊便宜啊，或者是有些贵了，那它有它的道理。 嗯， 那我在这里边呢， 您谈到的这个国际救援，也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的这种增值服务的一项内容。 对， 那国际救援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好的，对， 你跟我们说说。 我刚好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啊，上个月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去美国带孩子去旅游啊，到阿拉斯加以后呢，孩子在美国大学读书，然后高烧不退啊，一开始没有提这个警觉，后来不退以后呢，感到着急了，但是他不通英语。 嗯 啊，然后孩子会英语呢，他就在这个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他就回过打电话找我。 嗯， 找我以后呢，我就联系了我们合作的这个国际救援机构。 嗯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国际救援机构啊，告诉他指定的位置啊，告诉他邻附近的这个就医的医院。 嗯， 而且呢，在他到达医院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个电话交给医院，由这个国际救援机构提供这个所在地语言的这个翻译和指导啊，帮助他就医啊。后来好在于呢，这个很快这个高烧就消退了啊，这样就这个国际救援这个服务呢，就在这个环节上就完成了。 刚才您谈的这个国际救援服务，实际上它还包含这个翻译的服务是吧？ 包含翻译服务，包括当地的医疗啊，包括这个救治，包括这个医疗包机，包括家属的这个往返的费用啊，包括甚至如果出现极端的这个风险情况下啊，就是出现身故的话，这个尸体的这个运回国内的所有的费用啊，都可以由这个国际救援这个机构来承担的。但是呢，所含的保障条款里边必须含有这一项。对， 好 啊。 其实说到这个国际救援机构呢，其实就是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些合作方和您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 对吧？ 对， 就是他们负责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这种所谓的国际救援的服务啊。那就是有的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合作的这种公司、啊、 网络不一样， 网络比较多是吧？或者范围比较广， 对， 那么正好你去的那地方呢能覆盖到，或者说呢人家能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为你提供这个服务哈。 是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和时间在赛跑的一种。 在赛跑 啊、 我举个例子，这个今年的四月份啊，今年四月份有一位这个北京的客户啊，正好这个他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啊出现晕厥啊，后来检查以后呢发现是脑这个血管瘤破裂啊，情况十分危急。 嗯 啊，当时这个发现以后呢，联系各个保险公司都因为风险太大不承受这个不承担这个运回国这样一个服务啊。后来呢，好在他是一家公司的这个保险公司客户，还而且这个保险公司里面有这样一个服务内容。 嗯， 派了这个专机叫医疗包机和 ICU 的医护这个专家组啊，把他从柬埔寨接回国内，后来这个得到及时救治，转危为安了。 嗯， 所以这样一个保障内容，其实广大投保人应该知晓并且充分利用上。 你看刚才这个案例啊，他在当地就医无效，那是不是他当时这个去的医院可能一般般呀，或者是怎样，怕花钱？那如果用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话，会不会挑一些好一点的医院呢？ 对，那个这就是啊，投保和不投保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差别啊。当自己知道有充分的啊，很完善的这个保障以后啊，啊，当他这个疾病风险出现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一定会选最好的啊，最好的技术条件最好啊，这个交通最便利的方式去这个治疗自己，然后这个医疗的结果就会相差很大。 你看他买的是旅行意外险，可是他生的这种病不是意外的病， 对， 是吧？好比他这个胃的问题，或者哪穿孔了、出血了等等哈。那意外呢，他可能是某些特殊的啊这种疾病， 对 吧？那你要是这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所谈的这些病呢，你去当地就医肯定是要自己掏钱的。那刚才您谈的那种国际医疗的话呢，他就不分那么细了，是不是？ 对对对， 嗯， 这个关于国际医疗这个紧急救助这方面呢， 啊，它包含在几类的一个保险产品里边，一般可能高端国际医疗啊，那这里边就自然含着这个国际救援这一块。 您说的高端国际医疗就是说我到某些国家看门诊我也不花钱的，也报销， 对， 它也附带这种 救援 到这种救援服务的。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和一些这个旅游意外险这个相关的 旅游意外险 绑在一起，那它也含有这个服务。 但有的不含，像这位朋友可能 有的不含， 没含。 对对对，所以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产品呢是不含这些内容的。有的时候这个投保人会在这个价格上很敏感，但是他忽略了对产品保障内容的一个详细的了解。 好，这个我们是一开始举一个例子哈，跟大家说就是某些保险当中它可能会含有一些对您来说特别重要的增值服务哈，但是保险公司有很多，保单也有很多，是吧？它有些的增值服务它是涵盖在里面的，有些增值服务并不涵盖啊。 对， 所以我们还得要分清楚，但是大家要有这根弦哈。接下来我们再捋一捋，就是常见的增值服务都有哪些。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类啊，叫 国际救援服务， 救援服务啊。 对对对， 还有哪些？ 现在这个保险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个我们看到2016年、2017年北京百姓首选的投资产品就是保险。那么保险意识普遍的提升，但是买完保单以后，保单后边的这个自己的保障利益和增值服务很多的投保人知道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这样一个大家都认可保险这个时代情况下，开始要关注自己的一些保障利益和增值利益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在这增值服务这方面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内部的自己建设的这个增值服务内容，为了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呢，借助大量的社会上的一些服务机构比如说大的这个海外医疗机构，比如说大的这个健康服务平台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际救援机构，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呢，然后更加完善的解决这个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那么内部的这个增值服务建设呢，主要体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在保单信息的查询保单信息的变更保单的这个理赔甚至根据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这个自主理赔。这个非常快速和便捷， 就跟那个车险似的 对， 这个拍个照， 对， 完了那个钱就到账。 没错，我们前一天这个有个客户在5点钟到公司办理理赔手续以后，晚上七点钟到家，理赔款就已经打到账上了。 对，现在很多的车险公司都有这样类似的服务。 对，这样其实就大大提高了的客户对保险的这种信任度信任度。 这就是你们内部 的一个建设， 内部把这些流程优化了， 对，优化 IT 啊， 便捷， 信息技术啊， 对，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对，然后对于这个 VIP 客户，我们提供他这个快速这个投保通道、理赔通道，包括这个独立的这个洽谈这个环 境。这就跟那个银行那个什么金卡呀、 对 钻石卡一样， 对 吧？ 对， 这个就是软性的服务， 提高他这个投保的体验和理赔服务的体验 但我想说的是不是谁天天车都追尾，也不是谁天天是吧，都要去那儿去保险公司去办理赔的。 对， 那这些呢，就是赶上了也就好，他跟那个电信啊，跟那个银行啊。那个服务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说电信，我和那老去交电话费什么，银行也是老去买个理财哈。 大家能不去，尽可能别去。 对，就这意思哈。所以有没有哪些就是像刚才所谈到的这种高端医疗服务啊，它是确实能够救急啊，救人的，或者是说呢，在大家特别需要它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帮得上。 那么这个现在很多保险机构就开始借助外部的这个与健康相关的服务机构的力量比如说在北京这个看病难。挂号难找专家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些这个服务呢，又和他这个投保的这个医疗和重大疾病保险又相关。那么现在很多机构呢，就和这个有影响力的大的这个健康服务机构， 这也和第三方了，是吧？ 对，和第三方合作。 那个海外救援又差不多了， 差不多 都是和第三方合作。 没错，和第三方合作。那么他如果这个我们投保的客户在有这个挂号需求，有这个专家 这个约专家的需求的时候，甚至呢这个有这个远距离这个电话医生和这个远距离这个在线这个诊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其实这一些呢，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或者说百姓大众来说啊，这个需求的频次或者是程度 很高， 应该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说说比如说哪些保险产品当中会涵盖这样的一些服务。朋友们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就像刚才这个片话里的，老婆女主人一样啊。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一个投资决策之前啊，都应该多问几个问题哈、几个 W 啊，什么时候投资合适啊？在哪里投资啊？为什么要投资啊？等等。那其实说到这个保险呢，也算是一种投资的形式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营销员、渠道业务总监叶景新。叶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想问您一个题外话，现在买保险或者做这个买保险决策的家庭是男主人多还是女主人多呀？ 大概 85% 都是老婆说的算啊，特别是当生了孩子以后开始考虑到孩子呀老公要有些保障。 是，所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女性听众朋友啊，你们辛苦了，为了家啊，你们真的是没少操心啊！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康一生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保险的增值服务。有些增值服务呢，也许有的朋友是买了保单啊，从来没有用过啊，这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怕是您需要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话怎么就可惜了了嘛，是吧？刚才呢，这个叶先生说到了一些和就医有关的这个增值服务，我想这也是对于大家来说最重要的。您刚才谈到的有一些健康的咨询是吧？ 对， 就是打电话的这种或者网上的咨询都有是吗？ 对， 还有什么绿色通道，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 我们一个个来说好不好？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保险增值服务呢，有些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也不希望发生的，比如说这种国际的紧急救援。那么频次比较高的呢，就是老百姓日常当中这个谁都会可能会得病。那么呢现在这个医学资源啊，特别是大城市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医学资源极其这个属于稀缺。那么挂号难，看病难，找专家难。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各个保险机构呢就和大的有这方面这个资源的这个平台呢进行合作。主要的合作形式呢，首先解决这个预约挂号和专家预约的问题。这是频次最高的。这也是这个 老百姓每家几乎都能遇得到的。 说的这个挂号啊，大家都有体会。不瞒大家说啊，我也是四五点就起过床啊，然后呢到医院六点多就站那排队啊， 对， 还没挂到啊，有这样的情况，排了好几回都没有挂到。前两天啊，是有一天我是两点啊，他是下午两点啊，就跟一家医院那等着了啊，那不有那个京医通的机器吗？啊，那家医院呢是三点放号是吧？我坐那坐啊坐啊，坐到两点五十，我就守到一台机器那了。哎呀，最后我就读秒啊，它是倒计时嘛，是吧？这个十九八七六五，正好到三点整了，放号了。结果我倒是点进去了，说这个什么系统繁忙，那么正在那个啥处理，点了好几次，返回再点，返回再点，最后呢，好，没了。哈哈，没了。你说这个是吧？有多么紧俏？当然，可能也赶上一个某个就医的这个高峰期啊，高峰期。那您说的这种，那不是所有的科室都能够享受这种，还是说不是所有的人或者患者都能享受到？ 主持人，您要是这个一些啊服务比较啊这个增值服务比较好的这个保险机构的客户的话，您可能就不必遭这样的这个这个辛苦了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是所有的 不是 说是还是那个要根据病情的情况来定吗？ 对病情 比如说我就看个感冒，这也不会 啊，不会，因为要去约专家嘛。 是啊， 你看那个一月份有个客户啊，他是就通过我说这个第三方服务平台提交了一个预约这个北大口腔医院牙科这个专家的这样一个要求。他呢这个他是12月16号提出的这个申请。然后呢几分钟以后呢，这个分诊的这个服务人员就收到了啊，这分诊的是这个啊服务平台的分诊的，收到以后呢，就紧接着给这个人邀约打电话问清他的情况，确认一下的消息，结果老是联系不上。结果从1点钟他接到分诊到下午4-5点钟才打到这个刘女士，就联系到他以后呢，问清他的情况，问到他的社保号一些情况，然后呢这个分诊台就开始给他预约。他原来计划呢是想约1月份的，他是12月16号嘛，想约1月份的，当时他已经被耽误了，口腔糜烂呐、已经开始耽误这个什么， 很严重了。 然后约完以后呢，就这边通过平台就给他约专家，结果就约到了，当天就约到了12月28号的这个专家门诊啊。然后刘女士也就非常满意啊，她就觉得啊，她作为这个保险公司的客户啊，得到了这样一个增值服务。 她自己去约约不上的， 自己去约约不上的，她是有一个啊，有三方机构专门做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增值服务呢，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服务的这种好的体验啊，增加的信任度啊，实际上就赢得了这个客户的口碑啊，这是一个预约挂号的一个案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叫电话医生啊，就很多的时候呢，你的病不知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是啊需不需要去异地就医啊，需不需要这个进行什么样的检查，其实老百姓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的，那么通过电话啊，把一些指标啊，这个数据这个交流给这个平台上的一些专职医生以后呢，会指导他啊哪些需要原地治疗，哪些需要外地就医检查啊，这样的话就大大的降低了他这个治疗这个治疗以外的一些成本啊。 这个成本其实有的时候呢 还是蛮大的， 你比如说千辛万苦挂个号是吧，结果呢说看错了， 对 啊，再换一个号， 是 或者是说其实没必要到我这儿来。 对 那么如果前期能够通过电话 对 有所了解的话呢，大家就不会那么费事了。 对， 但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是网上和电话的这种咨询是吧？ 对， 也是和第三方机构合作的。 第三方机构合作的、 我看到一些资料呢，有一些第三方机构还比较权威，可能他们有一些专科医生会给你来解答。 对，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全科的，或者说学过一些护理学方面的这种，类似于客服人员啊来解答，是不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专业度也不尽相同呢？ 差别很大。这个和保险机构和哪一类的第三方合作关系很大啊，因为有的大的这个三方合作机构就多达十几万的这个专科医生啊，多达几千个这个专家这个团队啊，他们是需要亲自坐诊来 接通这个客户的咨询的啊，这样才有合作的价值啊。这是这个关于电话这一块。另外第三块呢，它就是线上的图文的远程诊断。 嗯 啊，这个例子特别鲜活。我有一个上个月有一个我自己的同学在地方医院检查说胃有一个这个长了一个小东西啊，就要急着来北京去治病。啊，后来他把所有东西这个发给我以后呢，我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问了两个医院的专家啊，共同的结论就是啊，还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啊去来这儿治疗，在这个啊观察一段时间啊再进一步，这样的话就节省了他大部分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财务上的成本。对， 好，还有刚才谈到的这个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 就是可能已经比较紧急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挂某个医生的号比较难，或者说要排到某一个这个治疗期也比较难，那可能这块也能优先一下，是吧？ 对，这个时候这个这个平台的价值这个显得就更为重要了啊。就通常在紧急情况下呢这个平台往往它有一个特殊紧急处理的一个频道，那么专门处理一些啊需要先进行治疗，然后呢再去这个进行后期的这个。那么他们根据这么多年和这些合作医院服务的这个关系啊，也能帮助紧急的一些客户啊及时的去入院检查啊住院治疗。 好， 对。 那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会想问，那我要买什么样的保险产品才能够享受到刚才所谈到这些就医的啊不同层级的这种所谓的增值服务呢？我们节目啊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够在广告里面说啊某某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某某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很多公司都有类似的服务啊，大家可以去比较。 对， 可以去比较啊，包括是看您最需要哪一类。但是呢也不是说啊你买一车险的服务人家就给您送这绿色就医通道，对吧？您买一个这个意外险人家就送这个送那，也不是这样，它还是有一类险对应某一类的增值服务的。 对， 我理解的没错吧？ 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通常呢在购买了某一家公司的医疗和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因为 医疗和重大疾 病 保险， 因为这个和这个救治这个医疗密切相关，通常呢就会配置这样一个绿色的这个服务。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在寿险这方面如果在一家公司的这个保费投入足够的多，是这家公司的 VIP 客户的话，那也会附带这样一个绿色通道的服务。 对。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一类就是您买的就是这种跟就医有关的保险，对吧？而且呢不是这种临时性的或者说意外 长期的 保障的这种啊，是一种长期的投入的。此外呢就是您就是大客户，您甭管是买车险也好买什么险也好，是吧？您买了一个亿了啊，这个 什么都 送，这点还不算呢，是不是？ 对， 就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 啊， 对。 好，那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刚才所说的医疗险的时候啊除了关心这个险保哪些病赔多少钱怎么个赔法之外，那您也一定要问问这个保险代理人啊，就是还有哪些增值的服务。 对。 好，那还有一类这个增值服务哈，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理赔的增值服务。刚才我们是举了一个这个车险的例子哈。 对。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您这个病啊，一下子就要进 ICU 啊，或者说一下子就要做手术啊，要交很多的押金啊，交这那的哈。那有没有这样的增值服务，就是免除大家在当时的这种现金周转的压力？ 对。这个谈到理赔呢，其实就谈到了一个保险的一个服务本质上了。那么投保这个买保险，其实最终呢是当风险一旦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获得及时的理赔，这是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呢，其实在各个公司呢会在这个环节上呢会做很多这个重要的一个规划和安排就提高这个理赔这个服务这是一个行业共识。那关于理赔这方面呢，其实决定了这个 保险公司的一些信用和口碑、 嗯、 啊，就是哪个保险公司理赔好，哪个保险公司理赔不好。所以呢，很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环节呢，做的比其他的环节啊会更突出啊。比如说， 这也是大家竞争的一个 竞争的一个点啊，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比如说，在发生理赔的时候，你有没有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这个风险发生的这个当事人的现场啊，及时的给予啊陪护啊，安排这个。和医院相关的这个就医流程啊，及时收集这个理赔的一些资料啊。这个重大疾病发生以后啊，其实啊，整个的家庭就陷入一种很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首先是心理和思想上的这个打击啊，然后呢，第二波就是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啊无底洞啊。在这个双重作用下，很多的家庭就会啊面临着这个手足无措这样的状态。那么如果一个你的服务这个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场了，然后给你所有的联系医院这个安排这个啊方方面面的一些服务安排，从人这方面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抚慰啊，这是啊理赔一个重要一个人性的东西。那第二点，如果能在符合理赔标准情况下第一时间把这个啊理赔款啊就打到公司账户上，解决这个啊这个疾病发生以后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医疗支出的话，那这个客户的心理就会 达到客户的账上， 对 的，账上是吧？ 达到客户的账上，就是这个被保险人那个投保人的账户上、 嗯。 那这样的话呢，客户的财务的这个压力就大为减少。其实这两点加一起，其实非常有利于病人从容的应对这个疾病风险、 嗯嗯、 开有序的开展这个后期治疗的。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倒是有一些建议啊，就是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和这个保险代理员在聊这个保险合同啊、保险条款，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增值服务吧啊、 嗯。 但是后续的理赔这一块、 嗯， 我们知道恰恰不是保险代理人他应当来负责的，是吧？ 对 对， 是保险公司单独有一摊儿。 是的， 哎，所以呢， 专员， 哎、嗯，我的建议就是说，咱们把事儿都摆在前面啊，把各种话都说在前面、 嗯、 好话也好丑话也好都说在前面、嗯、咱们真的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在录像的时候啊，在签字儿的时候啊，最好保险公司再安排一位负责理赔事宜的工作人员啊，在旁边也跟他说一通，也录下来啊，或者底下呢、嗯、也多解释解释、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啊是能够让消费者啊，让这个投保人啊，他理解以后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应该怎么做？ 对。 此外呢，也能消除可能大家对于保险公司的某种误会，或者说呢，也让以后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好开展一点，是吧？ 对对对。 因为很多客户就会把矛头指向这个保险代理人了，说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对吧？这样，这我代表我们节目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对对对。 嗯，希望呢保险公司能够不断的完善这个服务啊、 嗯、 优化这个服务的流程啊。好，我们接下来说刚才所谈到的其他的这个增值的服务啊。刚才谈到是跟就医有关的啊，一开始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种 救援 有关的啊。那以这个救援为例的话哈、啊、我们买意外保险它可能不是都带，这个要问清楚是不是。那通俗来说，带的肯定比不带的要贵吧？ 对，是的，是的。嗯，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救援的服务？嗯，因为我们知道救援它也分很多，这个车的救援啊，什、 嗯、 么、 嗯、 人身当时需要去营救啊， 嗯嗯、 等等，它这种是全方位的吗？还是说你是可勾选项的这种？ 目前啊，通常情况下，是由含国际救援服务这样的一个意外险。啊，这个是它是和产品绑定的，不可以勾选啊，它是一个制式的啊，制式的一个这个保障内容。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的国际医疗啊，就自然而然的含这些服务项目了。 嗯 啊，那这里边啊，除了国际救援以外呢，它还有在海外的这个很多这个便利的条件，比如说这个所在国这个语言服务啊 啊， 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这个救治啊，我们救援不是说把它带回来，而是需要在当地医院就开始这个及时的治疗。那 如果是在国内旅游呢？ 啊，国内旅游也有啊， 这么一个国际救援 也有。其实我刚好碰到一个案例，就是北京一客户在四川，车祸以后脑、肺、肾、这个脊椎都受到严重的这个重创了，没法这个用平常的这种方式送回北京来救治，结果呢就是由一家医疗包机 啊，有也是由这个救援组织医疗包机加上一个 ICU 的医护组啊，把这个人带回北京救治啊，最后的结果也挺好啊。 好， 对， 这就是不幸当中的 万幸。对对对， 是的。那此外呢，就是我们也跟大伙儿说说车险当中的一些免费的救援服务哈。这个有时候咱们开车听广播哈，会谈到啊，交通广播有时候会说一些保险公司的服务哈。 对， 比如说什么呢？您用过保险公司的免费加水服务吗？您用过保险公司的免费送油服务吗？我们经常听说的是免费拖车是吧？ 对对对， 免费换胎什么的。 对 啊。但是胎是您的啊，人帮你换一下、啊。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吊装救援啊等等啊，打不着火啦、保险公司。不知道大家如果遇到刚才所说的车辆发生这样的故障的时候，您会不会想到啊，这问题就是有没有客户就是即使我买了这么多的保险也赠送了这么多的服务，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很多。 很多。 很多。这车我们是天天开的，这个在健康险啊，就寿险、啊、有时候买完以后大家就忘到脑后了、其实有很多的客户呢，他生病了以后啊，自己就该用社保去用社保，该自费自费了、他就都忘了自己保单里边有一部分是可以帮助他这个报销和处理这些医疗费用的。 嗯， 啊，等处理完了也说，哎呦，我那块还有一张保单呢。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什么，说大家在这个保障规划和保障意识这方面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薄弱一点啊，他没有在发生风险的时候呢，及时第一时间想到我是不是有保单的人，我是不是有保障的人。 好、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连着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么多的这个增值服务啊，它会写在保单里面吗？ 通常你像国际救援啊，这些意外险，这个含着国际救援，这些都会写在合同里边啊，明确的。但通常和第三方合作的这个内容啊，不会写在这个合同里边。 刚才说的医疗服务那些， 对，通过第三方呢，比如说这个第三方医疗机构啊，我们可能会拥有他，你投保以后呢，可能送你一张他的服务卡。啊，比如说这个包括这个国际救援机构也是，我们有一张啊，这边投完保了，那那边给你一张国际救援卡啊，和这个是匹配来的，但是并不体现在他的这个合同里边，对。但是呢，他有个单独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和和这个约定啊，就是他的条款啊，随着这卡一块啊，这个使用起来，对。所以通常不会把第三方服务增值这部分呢特别的写到里面，比如说 VIP 啊，我们保费交到多少以后呢，会有 VIP 有绿色通道，有提前处理，有这个享受这些这个好的这个投保环境，但这些都不会在这个，但是你会有一张 VIP 卡啊，拿这卡以后你会发现啊，你不用排队啊，你可以提前处理一些。 这是很多家保险公司现在通行的做法吗？ 对对啊，基本上这个一些有规模的保险公司都在这方面做的啊不错了。 所以就是大家得要留意有没有这样的 服务 是吧？这个虽然没有体现在合同里面，但是在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对，对。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呢也让我有点担心啊，就是既然没有写在合同里，可是我们买保险可是每年都买啊，对吧，万一那个第三方公司开不下去了可怎么办？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挺多的。 对 吧， 对， 这个地方说搬迁了是吧，这个你的卡在这用不了了，你要用行，那坐40里这个路的车到那儿去用吧，啊，再顺义办的卡，然后到这个石景山去用了。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就是今年人家搞促销是吧？这个合作也好，这个服务挺好，明年我真要用的时候，哎，这服务没了，断了。 对，那个主持人这个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增值服务呢它分两类。一类呢就是长期的固定的和产品匹配下来的一种服务。那么它是不会随着时间会随着这个销售季节这个变化而变化的。你比如说这个国际救援服务啊，你比如说我和第三方服务，我们可能某些这个保险机构和第三方服务一服务这个合作时间是10年、15年。那这种这个服务啊，中间不会受时间影响。但是一些短期的，你比如说这个 它整个行业您知道我们有个开门红，那在开门红阶段呢会释放很多这个促销手段啊，然后这个额外的这个增值服务、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开门红吧，就是这个过完年啊，大家拿到年终奖啊，压岁钱啊，各种奖励的时候，这正好这要找投资的这个标的呢， 对 吧，保险公司瞄这钱呢， 对， 所以呢拼业绩啊就靠这个开门红了， 对，整个这个保险行业会有一个开门红、嗯、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大概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各个公司会推出一些营销手段和增值服务内容。那么这部分服务内容会随着这个时间和这个开门红阶段的结束而消失的。啊，但这些东西呢，都会明确的告知这个我们的投保人和投资人。啊，对，我觉得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啊，这个服务品质提高啊，保险公司保险机构对这个投保人的这个在告知这方面、 嗯、 啊，我就做的也越来越完善了啊，越来越到位了。对， 好，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提供第三方医疗服务的公司呢，也是最近这些年所兴起的带有互联网背景的 对 某些公司哈、啊嗯、有一些呢可能有大的这个金融集团的背景啊，被收购啊，被注资啊等等，有一些呢是这种初创型的企业啊。我们当然希望互联网医疗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但是呢也得做好这个行业出现一些、 嗯、 阶段性波动的这个风险。 对、 啊、对，所以呢就是在选择这些保险产品啊，看他们的增值服务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问一问是哪些机构在提供这些增值服务。 是的、嗯、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一直着眼于对于这个健康保障这方面的这个增值服务。其实保险呢现在除了基础保障以外，还有一部分功能是它是在资产的这个 投资理财 这个方面，就是能有相当这个资产比较好的一些家庭，他把保险当成一种确定的一种投资理财的一个工具。那么对这部分人的增值服务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教育培训啊，就是如何把这个钱在保险这个工具上投好用好，实现自己的目的。那这样的话呢，公司会开展一系列的关于法律啊，关于海外的这个高端医疗啊，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海外 教育 啊，关于这个企业家的这个税务筹划呀，那么这些这个保险公司开展这样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讲座沙龙和培训呢，来这个培育我们的这个投保人能把钱用得更理性更合理更科学这方面也是保险公司的一个增值服务的一部分。 是，这个其实是双赢或者多赢吧，一方面能够服务客户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留住客户啊，增加客户的粘性。 是的， 当然这块服务其实很多公司，不管是保险的哈，或者说金融领域其他的公司哈，包括电信公司、航空公司啊、酒店呀、啊、等等，它可能都会结合自身业务的一些特点，给自己的一些大客户啊提供这种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 是的，是的。嗯， 好了，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哈、啊、到这里哈、啊、即将结束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保险当中的一些增值服务。我们希望大家呢买了保险之后呢，最好这个不要出险啊，享受这个保险给你带来的投资收益就可以了哈，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些增值服务，让他们一直在沉睡，一旦有一天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不被你发现，这其实呢是非常耽误我们一种生命的救助啊，以及耽误我们财务的安排的。 是的， 好，谢谢叶先生今天的介绍， 谢谢 您， 谢谢。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